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又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 你唔使讲，今日系冇陶君衡嘅日子， 一样啦。 因为陶君衡已经托咗我，话要搞掂两集。佢托唔托孤我唔知道，但系佢话要搞掂呢两集佢。 系冇问题啊，冇问题啊， 有 Anthony 哥就冇问题啦，梗系 咪有你冇问题啫？喂，点啊？喂，你今日 我啲小忙喎，小卒嚟嘅啫，我哋 系你点 都唔系好忙啫，都点够 Anthony 哥忙啊？屌， 唉，真系喂，咁啊，即系今日就其实呢排咧都冇乜大新闻，炒嚟炒去咧都系其实似乎系一啲咧叫做系专登炒出嚟嘅花生， 都唔系话 呢意外 坏仔咪大新闻咯， 系。 不过睇你讲唔讲啫嘛， 系系 系，系咪？我都好想听啊！如果阿土喺度，佢会点讲？ 啊，唔系佢旧年，佢一定会有啲人去将呢个旧年 Betty Wong 嗰单 case 去做比较。但系今日咧，就即系 Betty 呢单嘢，或者怀仔都好啊，都摆埋一边一边先。点 解咧？有咩大新闻 咧？咁啊，即系今日咧就梁振英即系呢个689啦，呢个答问大会啦，咁啊，即系其实依然都系即系大家都冇乜期望噶啦，都系鸠噏啦，系咪？喂，咁你今日？有冇帮阿毛哥准备啲道具？唔见佢点样 show off？ 系佢原因好简单，就因为今日长毛咧，佢就系全日基本上咧都喺呢一个嘅东区法院里边。 系咩？ 诶， 点解咧？因为咧佢系你唔知啊？ 吓，唔知啊？ 你真系唔知啊？ 唔系因为嗱，今日 你假唔知，你真 我哋睇翻呢个飞呢呢个花生谷咧，嗰个焦点咧就落咗喺郁文嗰度。 系 吓，因为咧即系阿院长咧就话佢，唉，犀利啦呢条友系咪？即系将自己化为空气咁样样，即系去向呢个689抗议系嘛？即系嗱，呢啲咪高手咯？喂，但系估唔到原来阿毛哥都唔喺度，真系。 其实好简单嘅啫。郁文系咪罢工？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啊！我真系唔知道。 嗯， 因为我都冇睇，其实成场我都唔系好俾心机去睇，因为我自己都喺东区法院嗰边啦，去即系去睇长毛佢嗰个嘅去同嗰个女人去抗辩啦咁样。咁佢今日咧就主要系因为佢喺法院， 全日都喺法院。 嗯 即系去到都唔系全日嘅，去到点几咁样啦。总之佢朝早即系话梁振英喺立法会嘅时候咧，佢就喺法院。咁佢就因为咩咧？就因为咧喺城市论坛嘅时候咧，大家记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就有个女人咧，去攞块牌咧去拍鸠佢。咁之后咧，佢就反手去自卫，屌佢 唔开， 鸠开个女人。拍鸠个女人嘅时候咧，嗰个女人咧就告鸠翻佢咧，普通袭击。咁所以咧，佢就要喺法庭里辩护。咁个女人咧都收咗皮噶啦，基本上罚钱啊。咁而家长毛就即系佢要受罪啦。咁所以佢就要去法院。 喂，唔系嗱，你讲起即系城市论坛呢啲咁样嘅场合啦。 系 喂。好撚多詛咒㗎嘛，係咪？喂，尤其最近有一單 case， 即係你見到呢個蘭花係 Berry 媽，係咪？即係開咪嘅時候叫人哋滅門啊，或者喂，如果你有自殺傾向啊，即係攬住個差佬一齊死啊，係咪？吉佢兩刀先啦。 唔係咁，全家一齊揸車去埃及啊， 係咪？ 佢有咁樣講咩？ 係你唔知咩？你真係 我真係唔知，我冇。 你真係忙成咁，你真係閉關。 唔係，但係老實講，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即係當差佬如果拉一個蘭花係朋友嘅时候，我自己觉得啊，嗱我唔知其他网友系点，但我自己就觉得即系以言入罪啦，即系喂大佬讲嗰几句嘢，你明知唔系礼真噶啦，大佬灭门点灭门啊？大佬而家呢个年代系咪佢又冇一个实质嘅行动嘅计划一个 planning？ 如果佢有嘅话，咁你咪拉鸠佢咯。 我谂纯粹讲灭门都未至于咁样，可能佢即系佢再做一样嘢就系后面所谓嘅教唆咯，系咪？即系话喂，如果你有啲咩睇唔开啊，可以搵啲人即系做一番大事，系嘛？即系起码名留千古先啦。 都知道系戏言嚟嘅呢一啲。 唔系啱啊！ 唔系，即系点解阿 Barry 妈，即系其实系会 唔系啊，大佬？如果你咁样都可以去一个以言入罪嘅话，咁如果我讲一句屌你老母嘅时候，咁系要保护佢老母个安全啊？屌你老尾！ 咁假如佢老母系真系 而家梁振英，我屌你老母啊！咁你系咪要保护你老母安全啊？ 咁梁振英老母 好简单嘅道理嚟嘅啫嘛，呢、這个 即系你帮人老母买咗保险先，先至可以，先至可能屌人老母。 唔系，我最捻离谱嘅就系今日梁振英讲乜捻嘢啊？答问大会，佢话三样嘅危险、啊，其中一样就系、是。如果网络嘅安全，其实佢我就知道佢想讲呢个马先生讲嘅嗰啲说话啦。咁我真系想问佢，如果有人真系问候你娘亲嘅时候，咁你系咪真系要保护你娘亲啊？请你保护安全。我唔知娘亲而家状况点啦。但如果真系有网友屌你老母嘅时候，咁点啊？得你就拉鸠佢啊！ 但 系整你老母。 但梁振英而家讲紧呢啲咩三大安全呢啲咁嘅问题，其实佢喺度背紧即系国防部嗰份新嘅白皮书。 系、啊，即系佢即系 系点样咧？可唔可以讲嚟？ 因为佢共产党员嚟噶嘛，吓吓龙讲讲啦。 咁嗰份白皮书咁，其实就系讲紧喂，你大陆嗰度咧，嗰、那个防卫咧，就系、是、时候要内外都要兼备。外嗰度咧就唔可以再重视陆军，就轻视海军。咁、海军嗰度你就要就做一个。 所以佢近排佢咪即系海军咪即系八次连续咁样驱逐呢个即系美国嘅侦察机咯，即系美军侦察机。 所以你要填海啊，讲紧，但问题填海你搞到咧，香港都變成一戰區啊嘛，所以香港人即係多得共產黨唔少噶。 咁跟住咧，仲有邊幾個咧？ 跟住咁，佢仲不斷咁樣喺度數翻嗱，佢哋咧就唔諗住稱霸嘅，但係咧面對呢、這個國內四大威脅咧，就一定要即係好好咁樣防禦啦。咩唔係四大威脅咪係咩藏毒、疆毒、台毒同埋 顏色革命係咁顏色革命，即係你近排叫做有威脅嘅顏色就好明顯。唔系蓝色啦，系黄色啦，系咪 啊？ 甚至乎而家连嗰啲即系即系呢啲热狗啊，都话蓝即系黄丝带，其实系即系系戆鸠啊白痴噶啦，即系。 同埋讲紧中国嚟紧嗰个防御计划咧，就五个方面嘅，就除咗呢个海陆空之外咧，更重要一样嘢就系呢一个嘅太空科技，即系嗰啲外星导航。 不过唔需要讲咁远啦，即系你见到起码就系梁振英佢今日咧，佢讲嘅三大威胁嗰度咧，其实好明显咧就背晒入脑噶啦。 唔系，其实佢咧大威胁系关于四万年噶， 系咩？ 就系星导嗰弹咯， 系咩？哦， 即系佢老友啊。 哦，即系星导 先生， 系 屌喇嘛！佢以前何先生咁样泼鸠佢， 系咯，又话你老母即系假扎脚，系咪？ 冇话佢老母啊，即系 有 假扎脚， 有人咁样扎脚嘅咩？啊！你唔记得咁 乜？人哋咁话你老母，你都唔拉鸠佢，仲要颁个勋章俾佢，大佬。今日你帮柒佢嚟搞鸠我哋，你唔捻系人嚟噶？你系咪有病啊？你 咁政治冇永远嘅敌人，都冇永远嘅朋友噶嘛？系咁噶。 唔系，即系其实我觉得好好笑咯。你而家即使何处国，你又唔够胆，即系你又净系出律师信，你又唔敢谂告。我真系唔知你喺度做乜鸠。老实讲，系咪先？咁你特区政府可以做乜嘢啊？扰乱公众秩序啊？吓，点样扰乱公众秩序啊？阻止呢个嘅辩论赛啊？点阻止呢个辩论赛？你快啲刑事拉鸠梁国雄啊！快必同埋谭香文啦、啊，唔该你。你唔拉鸠佢，你真系冇春代。我话俾你听，好简单嘅道理嚟嘅啫嘛。你快拉鸠佢啦，系咪先？你又唔拉鸠佢，讲咁多做乜春啫？你话好危险，仲要喺你嘅答问大会度喺度讲鸠噏。嘥鸠气啦你，咁样真系嘥气。 但系咁个答问大会，你见到佢好似好安全咁样， 系好安全。 唔系屌梗系啦，因为 嘲笑个基火。 因为其实老实讲咧，我觉得同我哋雨伞运动都有啲关系嘅。因为雨伞运动佢系顺理成章啊嘛。 系， 即系话我哋有好多人，无论系因为嗰个嘅禁制令又好，或者系因为最后或者冇心机啦，咪拆大台又好，然后散去。就冇真係去履行到所謂嘅，即係唔鍾意和理非啦，咁佢就冇履行到呢個所謂嘅公民抗命嘅呢一個最緊要嘅核心，咁就得200幾人，即係堅持呢樣嘢，咁到最後梁振英咪拉鳩呢200幾人啦，咁然後而家都未夠喎、而家都未夠夠喎、告撚咗嗰啲人呢，即係話係嘅，即係嗰啲警察係亂鳩咁噏。咁然後咧唔啱嘅資料拎埋上去，然後俾個裁判官屌，呢啲大家都知啦，係咪？咁即係話，喂大佬，而家唔知你搞乜鳩？咁然後 即系话，即系梁振英觉得佢自己好爽啦，系咪？即系话呢啲唔系叫待住先，呢叫告住先，告捻咗你先。你好多好捻多麻烦，因为你要翻工啊嘛。 有冇数字？好似话系得两三成嘅啫，即系关于占中啊嗰啲 case。 如果睇翻立场新闻嘅话，就真系话得三成左右嘅人咧系成功告得入嘅啫，即系七成咧基本上系够搞唔掂。 但好多仲系砌生猪肉，你即系 砌完生猪肉，仲要自己心虚，即系自己销毁一啲证据啦。之前都讲过啦，系咪？ 屌你咪即系话有啲，即系有啲我都听过有啲人同我讲话，直头系个裁判官问佢话。你而家嗰个影片去咗边啊？佢话 冇咗嘛，自己跌咗嘛， 系我查捻咗， 系啊，查捻咗。 屌你妈，你证据都查捻得咗，你收皮啊！告人， 你系攞个证据嚟告， 戆鸠鸠嘅真系。 但系佢都搞到好多无辜市民真系想企跳咁滞。 唔系，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咧，佢哋呢个策略系得意嘅，因为当佢告你嘅时候咧，你要上庭嘥时间，一朝早九点钟要起身，即系唔系九点钟起身，系八点钟起身，然后就去捻到东区法院坐捻咗喺度。屌你老尾，坐捻都坐咗上成个上昼，你点翻工？吓鸠你咯！你啲人如果真系有工作嘅时候，咁佢咪 唔系就系唔系就系其中有一个人就系俾佢抛到跳楼死啊嘛，系嘛？即系佢即系就系嗰个审之前，开审之前吓，唔系厨师啊，无业噶，失业噶，佢做装修工噶，卅二岁噶，嗰条友佢就系因为嗰陣時即係朝頭早要去開庭，咁啊同屋企又嗌霎，梗係嗰類嘢啦，係咪？喂，你搞呢啲嘢又佔旺又要剩嚇、啊，搞到自己連工都冇埋，你咪抵撚死咯，係嘛？喂，你有冇家用啊？嗰啲之類一定係咁樣講噶嘛？ 唔係，不過嗱，我喺呢一個層面上面，我又真係唔會將佢所有嘅責任賴曬嗰啲黑警，賴曬特區政府。不過你都唔能夠逃避你自己嘅責任，就係、是、話你係亂鳩咁告人嘅，即係話而家有三成嘅人係咧係無罪釋放嘅時候。 模式 其实屌你老尾，即系话七成人咧系乱鸠咁告， 系啊，新加坡模式啊嘛，咪就系告咗先咯， 告住先系咯，咪叫做 系啊， 你唔待住先冇问题，告住先， 攞嗰个公检法嚟带你啊嘛， 即系建制暴力嚟嘅，你咁讲， 咁绝对系啦，你唔使讲噶啦。 唔系咁嗱，讲翻呢个 Barry Model， 其实咧老实讲啦，即系嗱，我有听过少少嗰啲节目嘅， 点咧？ 咁啊，即系其实咧，老实讲嗱，我觉得佢有佢罪喺边咧，佢罪在咧，即系其实真系老实讲，坦白啲嚟讲，真系冇文化。即系其实佢词汇太频繁，佢系唔系都讲灭？佢系唔系都叫人灭门噶？佢呢听嘅节目嗰啲咧，即系我就唔知某次啊，我唔系听翻，我唔系听开佢啲 fans， 我唔系听佢啲听众，即系好偶然嘅机会，我开电脑嗰度，即系其实佢突然间佢喺度即系播啦，喺度话咩？哎，网罪边啲人即系报咗名唔嚟嘅就灭门噶呢啲人。啊！死老母噶，死老豆噶，咁捻样，喂！即系你对你网友呢可以咁讲嘅时候，即系你啲口头禅嚟嘅大佬啊！即系而佢嗰个罪在于，其实佢真系词汇贫乏啊嘛。而乜嘢，即系佢所有嗰啲粗口又好，即系嘴杂又好，全部都 系 咁尽啊嘛。 如果譬如梁振英以呢个咁嘅标准，即系灭门，就可以用刑事检控佢。咁而家我譬如话，我话如果屈永贤继续咁样做落去咧，佢一定扑街冚家铲嘅。系扑街冚家产 ，OK， 我讲得好清楚啦。 你讲呢啲好 mile 啦，屌 喂， 点解我头先问你 冚家产唔系灭门嚟嘅咩？ 我点解我头先问 你 城市论坛？ 梁振英，你收皮啦， 城市论坛嗰啲你听到冇？大王，喂，你毛哥去得多啦，你都去过啦。系咪？喂，嗰啲嘴咒仲捻大镬喎！老实讲， 唔系好随时啫，系嘛？我哋扑街冚家产噶啦。 系啊，喂，成几廿个差佬围喺度嘅，即系有当值嘅，即系有人即系喺度睇住嘅。点解你唔捻告咧？嗰阵时 你拉我啦！啊、我而家话你屈永贤啊，扑街冚家产啊，系冚家产添啊，大佬。包埋林超荣，我真系大镬。其实我都几中意林超荣，因为林超荣都几骑呢，几搞笑， 系嘛？ 即系佢做头条新闻嘅时候， 好耐冇啦。 但系而家林超荣都已经因为我唔知系咪因为个老婆太过恶嘅关系，所以佢都收咗皮， 即系佢怕老婆冇计啊。 可能系啦，老虎乸嚟噶嘛， 即系呢啲 屈永贤 巧到用 性屈噶嘛， 真系， 系 狗都保唔住啊，冇计噶呢啲。 咁所以即系佢都几可怜，但系冇办法。喂，大佬老实讲，即系喺公义上面，即系喺公义面前，即系要振呼歌咁啊，大佬，你而家你咪成世人企唔起身？ 咁佢做凉粉啊，有乜所谓啫？系咪先？ 咁佢做凉粉都非一日之寒㗎啦，老实讲都。 係咩林超荣、 啊。 係 啊。 林超荣系炒凉粉㗎咩？ 喂你好多嘢 即系算我孤陋寡闻。 林超英都系凉粉，但林超英 林超英 嚟啦。 林超英就唔使讲啦，你都知啦。 林超英呢佢就好早已经系即系觉悟咗啦，已经系即系反三跑。 唔系我想问，如果闹人收皮算唔算一个刑事嘅检控呢？可以系咪先？收皮呢个黑社会用语嚟嘅，即系叫佢即系收工，或者叫其实基本上系个意思系叫佢死，你去死啦咁样，即系收皮。咁其实可唔可以告佢咧？如果系咁啊，王国兴应该收皮喎。 系啊，系啊， 王国兴叫黎明乐收皮嘅时候，佢就应该收皮喎。 啱啊， 第一个拉拉鸠王国兴先。老实讲，如果以以言入罪嘅话， 如果去到咁样咯， 即系其实我觉得好， 但系王国兴 嚟嘅呢个香港，真系老实讲， 佢系犯咗广播条例嘅，但系问题冇人喐佢咁。 例如最戇鸠嗰样嘢，今日又另单嘢啊嘛，就 系咩咧？ 系明报就揭发咗咧，即系呢个七个黑警咧，系咪七个牛 攞全身系咪？ 原来咧，即系喂佢吓。即系揼完人之后话停职，停职之后呢原来系攞full pay嘅，真系，哇真系发达，老实讲，喂， 即系唔使使做嘢都攞全， 唔系你讲放大假啊嘛，等于 两万几蚊， 系啊， 两万几三万几， 跟住你仲有唔知有两三个督察噶嘛， 吓 系嘛，喂， 即系两万几三万几啦，四万啦， 原来你攞full pay，喂，咁嗰阵时你唔好筹期啊，屌你老尾，喂，佢嗰阵时系咁周围筹期噶嘛，话帮佢打官司又成嘛，而家落个案未啊？ 唔系，系嗰啲嗰啲男司警察喺内部 WhatsApp 就帮大就帮个七警筹期。 唔系当其时通英甚至话自己内部啊嘛，即系出出边筹唔到啊，自己内部筹啊嘛。 系啊， 喂，你筹咗去边啊？喂，筹俾嗰啲文西差佬，即系去打官司啊？喂，唔怪得早排有个文西差佬犀利啊，26岁啊，系嘛？搵个大陆妹嚟，即系压佢翻去话佢藏毒，即系除佢底裤闻，即系近距离望佢两秒啊嘛，文西差佬啊嘛。揾边个打官司啊？揾青红帮佢打官司、啊。 喂，嗰啲 廿六岁， 个出名 廿六岁就揾青红出嚟、啊， 警侠。 喂，原来你筹到啲期翻嚟就系揾，即系俾啲文西差佬打官司嘅、啊，真系犀利。 唔系佢，我觉得最紧要就系佢。我而家想问下佢就系、是，如果当佢哋打官司嘅时候咧，即系嗰啲嘅差佬打官司嘅时候咧，系咪用捻紧公堂啊？即系我觉得嗰啲差佬自己，嗱老实讲，我而家吹佢唔涨，系咪先？你吹唔吹得佢涨先 ，Anthony？ 系吹唔涨啊！ 咁啊系咯，屌你咪即系话你又攞全身嗱，当然老实讲，未定罪嗱，你以我个人嘅原则啊，即系未定罪都唔系罪人。 嗯， 嗱屌你咪证据确凿噶嘛，吴家产，我起码都扣捻你半个月粮。如果到最后你真系冇定罪啦，个法庭觉得你冇罪啦，咁啊俾翻嗰半个月粮你咯。 有乜咁大镬要查成半年啦，大佬？而家唔系 咩半 年 啊？屌你咪七个月，吴家产 七个月啊？ 十月开始啊？ 你放大假放咗七个月啊？屌几捻着数？喂，如果我要放大假好啊，我揾个黄师傅揼一餐仔 做 啊！真系 呢个摆到明系警察内部指引政策咁样行嘅咧，咁啊之前 系咪真系鼓励啲警察咧？就系、是、屌揼鸠人，原来就七个月唔捻使做， 唔系揼鸠人。 喂，屌你冇咁嘅啫，揼鸠我七个月都唔捻使做。 嗱，你搞清楚呢？呢个系共产党、港共政权里边嗰个特事特办嘅做法。喂，在此之前认人啊，佢都特登俾你戴口罩、戴浴帽啦。 不过我自己即系好点讲咧，即系话。其实老实讲啊，你而家呢个七警即系其实佢哋都有啲唔好彩嘅，因为佢哋真系咁啱俾你，即系某一间电台某一间报章去影得到。嗰、那个报章我唔讲啦，因为佢哋好正义啊。咁佢哋将啲片咧就俾咗呢一个嘅 TVB， 唔系 TVB 嗰个稿咧系人哋俾佢嘅，系因为有一个好正义嘅报章去俾佢嘅。我话俾你听，我而家可以话俾你听，我喺呢度可以话俾你听。OK， 总之好正义嘅人咧，觉得好唔啱，咁然后就俾咗 TVB、嗯。OK， 所以唔系源自于 TVB 嘅，唔好以为 TVB 咁捻好。OK， 咁、好啦，呢个唔紧要啦，呢个叫 mile 嘅啫。咁而家个问题就是，哇屌，咁你其实老实讲，曾建超真系好运啦，屌俾人打捻到咁都系。喂，老实讲，我同黄之锋喺旺角清场嘅时候，俾人打捻到扑街啊！老实讲。 黄之锋俾人揸春袋， 唔系黄之锋俾人一拖出去，佢揸春袋已经算好啦。屌你冇我，哇！佢扯鸠黄之锋，我捉住黄之锋啦。扑街嗰， 哇！你捉住黄之锋嗰呢啲咪抢犯啦，系咪等于？ 嗯，点捻样系啊？屌你冇我捉捻住佢，我惊佢有事啫嘛。咩叫抢犯？我唔系抢佢翻嚟，咁喂，我保护我嘅朋友啫嘛。喂，咁然后侧边嗰啲军装，我睇翻啲影片我先知啊。我本来我都唔知系军装定便衣，系咁样冲埋过嚟打鸠我个头，系咁打。用锤即系用手拳头啊，系咁揼啊， 你好湿到啊， 起身咁起咗计计湿啦，屌你老味！ 唔系喎，但系你 淋头汗， 你嗰阵时系打你个头， 系咁打个头， 但你冇戴头盔啊嘛， 冇戴，梗系冇戴头盔啦，黐人线， 屌真 系 好卵癫！ 哇，系咁打捻个头，然后打捻到咧，然后佢嗰条颈啦，压捻埋，即系压低你条颈，系咁打你个头，搏搏搏搏搏，系咁打个头，之后咧，哇，我真系我唔知多谢定系唔多谢好，个鬼佬个差佬咧拖捻住我只脚，扯捻我出去呢个下阿加路街。扯啦我出去之后呢即刻反转身，其他嗰啲便衣真係便衣啦，嗰啲肯定係便衣嚟嘅。反转我一身，然后绑撚住我索带，扯一声索好撚緊，仲叫屌鸠我啊，你冇撚喐啊，你冇撚襲警啊。 差佬咁讲啊。 係啊，屌 鬼佬鬼差咁讲。 我屌你，唔係咪嗰啲差佬。喂，屌你，我反撚转身已经俾你绑撚住。仲要系咩呢，一隻脚踩撚住我头。係踩撚住我头啊。成隻脚踩撚住。 一路踩一路就诅咒你。 我屌你老母，我俾你成隻脚俾你踩撚，即踩撚住我头。 佢有冇叫你冚家铲呢？ 我点发我咁就冇。咁就冇话灭门。但系佢真系踩撚住我头。 唔过云式对待嚟㗎嗰啲系。 唔我觉得我嘅待遇其实同曾建超即系佢，我觉得佢， 但 系 你冇人影到你， 我觉得佢严重啲，但系我都唔系想炒远，其实我都想，我都希望人可怜下我啦。 你想索带， 但系个问题系真系冇人影到我嘛，大佬。 哦，咁就呢啲就系。 但系问题入镜， 其实唔单止我，你明白？因为我你咪曾建超呢啲咁嘅人物，咁佢咁啱有人影到，譬如我呢啲咁已经冇人影啦。喂，你好似岑浩辉咁样咁卵型，系咪？即系举高双手，然后即系觉得哇，屌你咁样世纪大男神咁样，系咪好卵型啊？咁样好冷静啊？咁样去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咁卵型嘅咩？屌冇卵几个嘅啫嘛。 喂，唔係喎，如果你咁講嘅話，即使入咗鏡，喂，被朱經緯搏濕嗰對情侶，其實都好慘喎。 梗係好撚慘啊！屌，唔使講啦呢啲。你最譬如好最近，好似龍和道而家拉咗拉幾個人上庭，而家佢 pre-trial review 啦 ，PDR 啦，咁佢喂大佬，佢官都屌查嗰啲檢控喎。喂大佬，屌你乜冇理冇嗰啲即係多餘嘅證供，屌你乜仲擺上嚟法庭，你咪戇鳩啊！即系警察而家系乱捻晒大， 唔系即系佢宁愿 啲 O C K 系乱捻晒， 宁愿即系厚住面皮，即系冒住个差，即系冒住个法官屌佢都要放上去啊嘛。 唔系 咁呢边，喂咁呢边后面嘅意志喺边度嚟咧？即系点解个意志咁强咧？即系佢喂明知会俾人咁样屌法嘅啦，明知呢啲嘢咧系会俾人哋大做新闻嘅咧，其实系都要摆出嚟， 未待住先咪叫拉住先咯。 那个意志边度？嗰个意志就系政治意志嚟噶嘛？嗰、那个 咩 Barry Marmot 咁样都网。喂，大佬以言入罪，即刻俾人拉咯。 系啊， 嗱，老实讲，我抱佢不平啊，大佬。 嗯。 喂，屌咁样灭门，其实大家都知道，咁灭门冇可能。喂，咩谂乜你灭门啊？屌啲古代用语，其实真系讲笑啫。 即系 你咁样有呢个计数，你喂大佬佢唔系佢系咩嚟啊？佢花无缺啊，吓？佢花无缺，佢系国政啊？屌你点灭门啊，大佬？ 我 黐眼线，佢杨过啊？ 我觉得 Barry Ma 其实可以有一句答辩嘅。好似啊教主话斋，你冇听我节目㗎，我啲网友都叫佢滅门㗎啦，讲嘢讲嘢好闲嘅。 教主有话滅门咩？ 吓， 教主有话 教主唔会讲滅门，但佢讲合家产㗎嘛。 系咯， 其实讲得最多嘅话老萧，老萧系咪都话合家产？ 合家产 啊，嗰啲网友系咪 ban 完 account 仲合家产？真系大 系咪合家产可以播啊？ 唉，喂，好休息一阵。